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来聚焦全球的咖啡消费。首先来说说一个有着独特咖啡文化的咖啡之国——波黑。这里的人们对于咖啡的热爱以及他们独特的饮用咖啡的方法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节目里呢，我们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另外，我们还要了解一下星巴克为什么会把中国选择定为未来的主发展战场，而他们在2017年呢，还特意在上海开办了自己最大的全球旗舰店，足以见得对于中国未来咖啡消费的信心了。好，一块儿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和你首先聊聊咖啡。咖啡是现代饮食文化的象征之一，在全世界有着数量庞大的粉丝群体。而中国的咖啡消费呢，更是近年来迅猛的增长。目前中国的咖啡消费量每年增幅都是 15% 到 20%。如果是以杯来算的话，那么现在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人均咖啡消费20杯，而北美和欧洲国家呢，每年人均消费咖啡将是400杯。那由此可见呢，其实中国未来将是一个更加庞大的咖啡市场，还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空间。日本人平均人均咖啡年饮用量是360杯。在全球十大咖啡消费国当中呢，排行在前五的都是寒冷的北欧国家。慢慢的寒冬，可能喝热咖啡非常能够御寒提神。而排在第11位的就是东南欧的波黑，这让很多人没有能够想到。但其实波黑呢，有自己独特的咖啡文化。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走进波黑，了解那里独特的波黑咖啡。 这里呢是波黑第二大旅游城市莫斯塔尔，很多人一天的早晨是被一杯波斯尼亚咖啡唤醒的。 Every morning we drink it to wake up. It's very good for waking up. Yes. And how many cups you have to drink per day? Just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in the afternoon around 5 o'clock. 波黑本地的咖啡被称为波斯尼亚咖啡，是按壶盛的，每壶一般可以倒出2-3杯浓香四溢的咖啡。据说本地人都是从15-16岁开始喝咖啡，家家户户都会煮。即便进咖啡馆，波斯尼亚咖啡也是最常点的品种。莫斯塔尔以这座古老石桥著称，2005年，老桥和周边古建筑群被收录为世界遗产。每年春夏秋三季是旅游旺季，从世界各地来这里的游客，除了一睹老桥的风采和欣赏高空跳桥表演，便是坐下来品尝一壶波斯尼亚咖啡。 Jedna bosanska kafa košta 1.5 € ili u domaćoj valuti 3 marke. 这是这个城市里最知名的咖啡馆。据介绍，来咖啡馆的顾客中只有20%是本地人，另外80%是游客。这家店一年要卖出将近20000壶波斯尼亚咖啡，收入近30000欧元。眼下虽然不是欣赏风光的最佳时节，但在寒冷的天气里喝上一壶本地特色的热咖啡，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你们是从哪来的？ 我是从那个浙江出来的。 怎么样，你们喜欢喝这个咖啡？我看你们三个人都点了这个咖啡。 他们这里的特色嘛，我们也是第一次喝。 我们来尝试一下。 很赞。 就像刚才片子当中的这个中国小伙一样，很多人喝了波斯尼亚咖啡呢，却对它并不了解。那么波斯尼亚咖啡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香气四溢的咖啡是怎么制作的？蒸煮咖啡的容器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呢？我们继续跟着记者来探秘一下。 在萨拉热窝的老城中，随处可见的是精美的铜制咖啡壶。 很多人一眼看出，这跟土耳其咖啡壶如出一辙。历史上曾受奥斯曼帝国长达400年的统治，让这里的饮食文化与土耳其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东南欧、西亚和北非的很多国家直接把他们喝的咖啡称作土耳其咖啡，而波黑人却没有随波逐流，他们把自己的咖啡称作波斯尼亚咖啡，咖啡壶叫做杰斯瓦。咖啡沸腾后，咖啡液会产生浓厚的泡沫，此时需要再加入一点开水，这样的过程一般重复两次。波斯尼亚咖啡会有配套的圆形铜盘，铜盘上还会放一杯清水免费给客人。镀铜的杰斯瓦壶可以起到长时间保温的作用，因此在波黑的咖啡馆，人们坐上几个小时喝一壶咖啡的现象不足为奇。波斯尼亚咖啡和土耳其咖啡在口感摆放上基本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差别就是煮咖啡的方式。土耳其人是先把咖啡粉和冷水加入壶中，再一起放到炉子上煮，而波斯尼亚咖啡是先把冷水煮开。喝咖啡是波黑人的一大传统嗜好，工作间歇、业余及周末等必饮咖啡，因此各式咖啡馆和各色街头咖啡亭在波黑街头比比皆是。而据波黑税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波黑全年进口咖啡22000吨，约5980万欧元，而2013年进口金额则增长了800万欧元，此后逐年呈递增趋势。波黑进口的咖啡多来自周边的斯洛文尼亚、意大利、克罗地亚以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平均每年进口的生咖啡豆超过2400万欧元，烘焙咖啡粉400万欧元。对于仅有5.12万平方公里、3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咖啡的消耗量是个惊人的数字。 虽说国人还远不到这么热衷于咖啡的程度，但是咖啡在中国的未来消费呢，绝对是一个蓝海市场。那么现在呢，在北上广深等地，人均咖啡消费量是20杯，但是这个数字在北美和欧洲国家每年呢是400杯左右，邻国日本是360杯。难怪乎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企业星巴克便把未来的市场主要提升动力设在了中国。2017年他们在中国上海开办了全球最大的星巴克旗舰店。这家上海星巴克是星巴克在全球推出的第二家甄选咖啡烘焙工坊。据介绍，这种甄选咖啡烘焙工坊特色之一呢，在于有 AR 技术的应用，就是增强现实技术。增强现实技术怎么用于咖啡馆呢？据介绍，这家全球最大的智慧门店为消费者们提供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数字化体验，顾客可以通过 AR 技术来探索星巴克从一滴咖啡豆到一杯咖啡的故事，通过 AR 技术来直观了解咖啡吧台、冲煮器具等等每一处细节。整个的技术提供呢，是由阿里巴巴公司来提供的。星巴克公司表示，目前美国市场呢已经对咖啡的需求量基本饱和了，星巴克寄希望于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来对冲全球其他地方增长的缓慢。中国是星巴克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目前增速最快的市场。目前在中国共有3000多家星巴克，光上海就600家。该公司计划2021年将中国的门店数增至5000家，意味着每15个小时开设一家新店。中国贸促会国际贸易研究部研究员赵平对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商市场，电商的模式创新速度呢非常快，未来实体商家和互联网相关的消费新业态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星巴克也是看上中国这个优势，在商业模式上做出了创新，将实体店铺和互联网技术 AR 技术相结合。 另外呢，中国的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很快，出现了不同的消费层次。星巴克也是根据中国不同的消费阶层打造了分层次的产品。对于阿里公司来说，通过和星巴克等不同行业的实体店铺合作，也能够掌握各行业的数据资源，未来可以提供更多高附加值的服务。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的魁北克省。魁北克省这两年经济形势一片大好，2016到2017年年度的盈余呢为24亿加元，超过了最初预测的21亿加元。在这样的一个利好之下呢，该省政府决定在年底为该省居民减税。好，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广播公司防疫网报道说，魁北克省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二公布最新省经济状况报告，届时将会有给纳税人减税的细节。不过，魁北克省长菲利普·库亚尔和财政部长卡洛斯·莱涛已经提前在 Facebook 上放风说，减税是为了让魁北克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库亚尔表示，我们能给大家带来这个好消息，是因为我们一起整理好了自己的事情，为今天，为下一代留下了回旋余地。他说，良好的经济政策，良好的财政政策，使魁北克的经济得以复苏，经济增长给我们带来了收入，使我们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魁省政府将给出2016到2017财政年度的最终盈余数额。魁省2016-2017年度的财政盈余大约为25亿加元。过去三年来，魁北克省一直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现在终于见效。省财政部长卡洛斯·莱涛是一位经济学家。 We did what we did, because it had to be done. And what we did was to slow the pace of program spending, in 14-15 and 15-16. And we did that because it was necessary for us to return to balance. 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在2014-2015年度，2015-2016年度减少了开支。我们需要恢复财政平衡。 Quebec's finances were not in balance, and it's an illusion, in our opinion, to pretend that we can supply public services, health, education, and others on credit. So we needed to put the house back in order, which we did. Now we are able, to fund those services appropriately and on a sustainable basis going forward. 他说，魁北克省的财政状况不平衡。如果人们以为可以凭着信贷来维持公共服务，这是不现实的。我们需要整理自己的财务，现在我们有钱来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了。魁省财政部长卡洛斯·莱涛表示，新的减税计划专门针对那些工作的人以及低薪阶层的人。魁北克省的法语报纸《新闻报》报道说，根据可靠消息来源，预计纳税人每人每年可减税200加元。新闻报还说，当然，减税是给纳税的人减税，魁北克省几乎有 40% 的人完全不交税。那么，除了减税外，2016-2017年的财政盈余还会用在哪些地方呢？财长莱涛宣布，将推出一个消除贫困的项目。这个项目将相当具有创新性，在北美从来没有过。另外，魁北克省还计划推出改善教育系统和卫生保健系统的多个措施。莱涛表示，现在我们有了能力，有了财政余地，能够让公民加强对经济的信心，推动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魁北克省将在2018年秋季举行省选，在选举前不到一年之际宣布财政盈余和减税，对于执政党魁省自由党来说当然有利。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说，财政部长莱涛在过去几年紧缩腰包、审慎预算，现在的财政盈余无疑将非常有助于自由党的竞选。支持省自由党的一方说， 莱涛控制住了开支和债务。自2015年以来，全省总债务占 GDP 的百分比就不断下降，而且省政府大规模投资公共交通和高科技项目，其中最具魅力的就是雄心勃勃的蒙特利尔轻轨项目，预计总耗资为60亿加元。魁北克省政府信心满满地表示，几年来的努力已经把魁北克省定位在未来。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大约是在2004年左右呢，有一部美国电视连续剧《人间蒸发》，电视剧的主角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女探员，而扮演这名女探员的美国女演员米拉索维诺也从此开始关注全球的人口贩运问题。所谓的人口贩运，是指利用妇女、儿童和男人为包括劳动剥削和性剥削在内的众多目的而进行的犯罪行为。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大约有2100万人都是强迫劳动受害者，这个数字还包括了贩运人口劳动和性剥削受害者。而当前全球每一个国家，不论是作为难民的来源国、中转国、停留国，还是迁移的目的地国，都存在着贩运问题。这些暗中存在的地下人口贩运组织一直在和当地的公安机关、警察队伍呢斗智斗勇，隐埋在黑暗当中。联合国犯罪与毒品办公室打击全球人口贩运亲善大使美国女演员米拉索维诺近期就接受了联合国电台的专访，并以自己出演电视剧《人间蒸发》的女主角的体验来现身说法。好，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奥斯卡获奖美国女演员米拉索维诺2004年在电视连续剧《人间蒸发》中扮演了秘密阻止人口贩运和性奴贸易的女探员。他在近期与联合国新闻的专访中表示，这些年作为联合国犯罪与毒品办公室的亲善大使，他走访全球，会见了各国政府成员、非营利组织代表、与人口贩运做斗争的人士以及受害者、幸存者，甚至人口贩运犯罪分子。 I have been Goodwill Ambassador. 自2009年起，我成为了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打击全球人口贩运亲善大使。能与联合国一起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并带来改变，是我人生最大的荣誉和优势。我为这一联合国十分关切的问题发声，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我访问了全球各地的受害者和幸存者，以及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政府官员、法律从业者。我甚至对一名人口贩子进行了长篇的采访。我与私营部门和许多不同的非营利组织合作，我帮助他们筹资，在活动上发言，在大学里做讲座。我也在美国呼吁立法方面的改革。事实上，由于我的倡导，一些法律已经更全面地覆盖人口贩运罪行和提供更好保护方面的条款，并为受害者提供服务。 Some laws have been written due to my advocacy. 201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贩运人口的全球行动计划，敦促世界各国政府协调一致地打击这一祸患。该行动计划呼吁将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的行动融入联合国诸多方案之中，以此促进全球的发展与安全。该行动计划的重要条款之一是成立人口贩卖活动受害者志愿信托基金，重点保护妇女和儿童，以敦促各国加强决心，共同努力打击这一影响脆弱和边缘化人口的威胁。 I was part of the Global Plan of Action drafting in a small way, and 我很高兴能够从很小的方面为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的全球行动计划做出贡献。我一直在呐喊，你们必须成立基金，必须通过全球行动计划，并迅速开展行动。2013年国际社会对这一计划进行了首次评估，我在活动上发表了讲话。今年很高兴能参加联合国的第二次评估，尤其是见证决议的通过。随着联大一致通过决议，各会员国之间将可以真诚地加紧努力，真正打击这一罪行。贩卖人口报告是我依赖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美国政府的贩卖人口报告指出，去年全球被定罪的人口贩卖行为有1万多起。 研究估计的数字虽然不同，比如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结果都不同，但无论你参考哪一项研究，我们都同意目前有成千上万的人面临人口贩卖的威胁，处在非常可怕的处境。全球有上万起人口贩卖罪行，这太疯狂了。如果全球不能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这将是我们的耻辱。全球正在容忍奴隶制，包括性贩卖、强迫婚姻、器官贩卖等。我们正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十恶不赦的人对人权、人类尊严和生命本身的虐待和罪行发生。人口贩运受害者都是一个社会最边缘化、最劣势和最脆弱的成员，他们不属于任何投票选区，不是任何政治运动的捐助方。尽管我们今天听到许多不可思议的幸存者发声，他们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渠道来发声。我认为我们必须停止让世界继续在资本主义商业为王的思想与人性这一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之间分裂。然而不幸的是，在这个时代，一些领导人选择脱离边缘化和受压迫人群。正是为了这些承诺和前提，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成立了。这是一个美好的、充满希望、为了和平和让全球公民获得更好生活而努力的机构。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在需要的地方进行投资，按照2030年可持续目标终止人口贩运行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有三个目标与人口贩运相关，但人口贩运的根源问题与所有其他发展目标都紧密相连。我们必须对上百万生活在这种可怕无尊严环境中的受害者给予尊严，通过足够的投资、行动和政治意愿终止它。 索维诺表示，在他近十年来的打击全球人口贩运的努力中，他也曾感到绝望。 成功确实可以启发我，尤其是当我遇见的人口贩运幸存者变得热情，并为这一事业无畏地发出倡议时。在制定任何政策和法律时，他们都应当参与到谈判中。在交谈中，他们一度成为我的精神导师，我看到了希望，我看到了人类精神力量的惊人的韧性和弹性。这为所有掉队的人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做了足够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犯罪行为总会发生，谋杀总会发生，但是我们不能让杀人者逃之夭夭。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按照全球行动议程提出的蓝图，真正的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根源。 Will there always be murders? Yes. 索维诺指出，虽然人口贩运的受害者通常是脆弱群体，但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惨遭毒手。因此他表示，每个人都应该充分了解人口贩运的形式，并尽力防范身边的人成为受害者。 首先，真的没有人能够对人口贩运免疫。我曾遇到一名来自新泽西的年轻女孩，她金发碧眼，来自一个中上层家庭。但在14岁时，他在亚特兰大城成为了性贩卖受害者。但如果他可以被贩运，任何人的儿女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社区安排培训活动。作为个体，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人口贩运，并在此类事件发生时有所意识，以保护自己的孩子和社区。我们也可以在学校中设立相关课程，让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获得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教育，以确保他们不会成为受害者，让他们可以及时地发现此类事件。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缅甸。位于缅甸、泰国和柬埔寨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呢，是全球罂粟种植量最大的地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发布了一份调查显示，缅甸的罂粟种植总面积在2017年明显减少了，达到了41000公顷，这比2015年呢整整下降了 26%。 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缅甸来关注这份报告。 近日，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了2017年缅甸毒品种植情况报告。报告中说，2017年缅甸的毒品种植面积比2015年下降了 25%， 从 5.55 万公顷下降到了 4.1 万公顷。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东善邦下降了 37%， 南善邦下降了 29%。